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徐阶在皇上跟前得宠，招来了当朝首辅严嵩的不满，所以私底下严嵩没少在皇上跟前给徐阶扎针使坏。徐阶不傻，自己处境如何他比谁都清楚，只不过在当时徐阶没有严嵩牛气，真要说跟严嵩硬碰硬对峙，这结局无异于是以卵击石，徐阶捞不到任何好处。您想啊，论感情皇上对严嵩更依赖，论官职权力，徐阶一个礼部尚书肯定在当朝首辅之下，所以前思后想，徐阶决定以退为进。徐阶假装对严嵩忠心，对皇上效忠，这戏足足演了一年多，这才稳住了自己的位子，一方面让严嵩打消了对他的戒心，另一方面博得了皇上信任，升他为东阁大学士。徐阶把他和严嵩的斗法从明处改为了暗处，而且这事儿说来也巧，自打他入阁，好像连老天爷都在特意帮他，严嵩的麻烦事儿是一天比一天多。莫非说徐阶打败严嵩的机会就要到了吗？ 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，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，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，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，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，却整日生活的如履薄冰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三集。徐阶入阁七个月之后，一封弹劾严嵩的奏章由打南京寄到北京城来了。这封奏章是南京御史王宗茂写的，他早就看不过严嵩的所作所为了，只是碍于自己官职太小，怕自己写的奏章没人看，所以才迟迟没有动手。这南京御史是一个言官，王宗茂刚刚上任也就三个多月，这就开始按捺不住自己这点想法了，迫不及待地给皇上写了这么一封奏折。这奏折里边，王宗茂前前后后罗列了严嵩八大罪状，条条是一针见血，掷地有声。您别看古时候通讯设备不发达，可真要是有个什么消息啊，那传的也快着呢。这不，被王宗茂这么一折腾，朝廷里头当时就热闹上了。其他那些官员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可这心里头全在那盼着等着，就想瞧瞧严嵩这回到底怎么办。所有人都在等待结果，只是最后没人想到这结果能是这样。哪样啊？王宗茂等来等去没等到皇上追查严嵩的罪行，反倒是等来了一封降职通知，理由是王宗茂污蔑当朝大臣。这样的判决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心说就算是皇上偏向严嵩，可也不能一点主见没有啊。王宗茂给严嵩罗列了八大罪状，就是傻子看见了心里边也得斟酌一下吧，怎么放到严嵩身上他就能有这么大本事，不光把自己摘干净了，还能让王宗茂栽个大跟头呢？真是新鲜了。其实啊，咱这也得说，这种结局也不新鲜。为什么呀？王宗茂千算万算就是忘了算计一点，那就是他这封弹劾严嵩的奏折不是直接递到皇上手里的，而是先送到通政司，由通政司转送到皇上那儿。通政司的负责人 是严嵩的干儿子。瞧见这么一封奏折，这干儿子头件事儿就是通风报信，让严嵩想好了对策，以免日后皇上追问起来不好回答。严嵩多鬼啊，这所谓的好对策可不光是把自己摘干净了。一番盘算之后，严嵩就盼着皇上找他问话了。只要皇上一问，王宗茂你就得倒霉。经过这次弹劾风暴，严嵩这根警惕的神经绷得更紧了。他怀疑王宗茂之所以这么大胆子，很有可能是徐阶在背后指使的。不过怀疑归怀疑，严嵩没有找到任何证据。有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严嵩也爱说这句，只不过从他嘴里说出来这话可就稍微得改动点了，叫害人之心不可无，防人之心也不可无。总而言之吧，在他看来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。自打徐阶入阁，严嵩就没清静过，除了咱刚才说的王宗茂弹劾严嵩这事儿以外，隔三差五的就能冒出一封匿名信来，信里写的没别的，全是严嵩干的好事儿啊。严嵩纳闷，心说就算流年不利也不能全赶在一块儿，周围这些人他挨着个的想了一溜够，最后就把这可疑人员定到徐阶身上了。他觉得徐阶这人靠不住，以前千方百计的和他唱反调，后来也不知怎么的突然改了性子，对他是服服帖帖。这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呢，怪就怪自己太疏忽太大意了，想当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严嵩心里有谱了，就开始寻思着怎么为难徐阶，怎么能把他给扳倒了。严嵩那会儿是首辅大臣呢，按理说他想治徐阶应该不算难事儿，可谁成想接下来出了两档的事儿，可让严嵩心里一哆嗦。头一件，大将军求鸾让人家扎针扎到皇上那儿去了，世宗皇上看完了旁的没说，就说四个字，彻查此事。求鸾和严嵩那是政治盟友啊，俩人合起伙来私底下干了不少勾当，这要是放到别人身上准得提心吊胆，担心求鸾连带自己一块倒霉，可是轮到严嵩身上，这事儿反倒成机会了。严嵩寻思着，我呀编点故事，就说这求鸾和徐阶结党营私干了不少坏事儿，这么一来呢，我先是把自己摘出来了，再有还能顺带手的把徐阶给拉下水。主意一定，严嵩就奔皇上那儿去了，可哪想到见着皇上以后，还没等他张嘴呢，世宗皇上先说话了，这次多亏了徐阶，要不是他给我上了三道密信，我都不知道这求鸾能有这么大胆子。彻查求鸾也是徐阶的意思，他们都把朕当成傻子了，真是没想到啊。得，世宗皇上一句话把严嵩先头想的那点馊主意全搅和了，这还说什么呀，只能是硬着头皮在那点头称是。严嵩这会儿心里恨呢，听说没想到徐阶还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赶得我头喽，把路给堵死了。经过这事儿，严嵩心里更记恨徐阶了，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把徐阶搞垮喽。只不过接下来发生了一档的事儿，让严嵩突然意识到，在皇上心里，徐阶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徐阶了，而他自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受宠了。嘉靖21年，紫禁城里突然冒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，几名宫女儿因为忍受不了世宗皇上的虐待，偷偷潜入寝宫，差点没把皇上勒死。这事儿出来以后，世宗皇上也害怕了，紫禁城也不敢住了， 就搬家，搬到西苑万寿宫。这西苑万寿宫以前是永乐皇上的行宫，有山有水。这庭院呢，设计很别致。世宗皇上一来就喜欢上了，本来一切都挺太平，谁成想住了不到一年呢，这万寿宫突然着了一场大火，所有东西都烧了不说吧，连带那些宫女太监烧死了得有300多人。好在世宗皇上命大，没什么闪失。紫禁城里头不敢住，万寿宫不错，可惜烧没了。世宗皇上学么来学么去，只好把家安在了西苑另外一座偏殿，叫玉溪宫。既然说是偏殿，这规模和格局肯定不怎么样，皇上住着难受啊。为这事儿特意找来严嵩和徐阶要商量商量。君臣三人一见面，身为首辅大臣的严嵩先张嘴发言了：皇上，依臣所见，您还是回大内居住为好，平时您要想来这儿休闲游玩可以，但长期住在这儿啊，臣以为不妥，这里总不如大内看管严格，我这是为了圣上您的安危着想啊。世宗皇上听完没言语，很明显这个答案不符合皇上的心思，他扭脸又问问徐阶。徐阶假装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，这才回：皇上，臣以为玉溪宫虽然比不上万寿宫，可万寿宫这场大火着实影响风水呀，不如您把修缮万寿宫的木料先调用过来，把玉溪宫稍加扩建，这样一来您就能住在玉溪宫了。徐阶这个话呀，可是说到世宗皇上心坎上了，他迷信呢，紫禁城和万寿宫都出过事儿，他哪个也不愿意接着住了，想修缮扩建玉溪宫他又没理由，正愁没人帮他说话呢。一听徐阶这建议，呵，这嘴咧开了，也顾不上问严嵩的意见了，一个劲儿的点头：徐阶啊，你这个提议太好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经过这两次回合，徐阶在世宗心里边的地位更加稳固了。与此同时，严嵩也意识到自己在皇上心里的位置一天不如一天，徐阶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为他做足了准备，直到嘉靖40年，终于让他找到了机会。咱们之前说过，严嵩在官场那是老手，在他眼里徐阶只能是个绊脚石，不可能成为朋友。如果徐阶不趁早提防，早晚有一天得中了他的圈套。可对于徐阶来讲，论实力远不是严嵩的对手，所以这些年徐阶都埋伏在暗处积蓄力量，直到有一天徐阶给严嵩致命一击，让他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嘉靖40年，这个机会终于让徐阶等着了。那年严嵩的老伴去世了，按照规定他儿子严世蕃得回家守孝3年，儿子一走严嵩可就抓瞎了。为什么呀？严嵩毕竟年岁大了，对于皇上的问话、皇上的心理，甚至替皇上写青词，这都大不如前了。所以只要碰到麻烦，严嵩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儿子，让严世蕃帮他解决。这一下严世蕃不能入职西苑，严嵩一下少了最重要的帮手，对皇上的询问严嵩答不上来，给皇上拟写的圣旨词不达意，文笔歪歪扭扭，几样加在一块儿，没出多久世宗皇上就开始心烦了。徐阶一看这架势，心说严嵩啊，这机会可算是让我逮着了。没过多久，西苑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当时在西苑有一个道士，名叫蓝道行，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伏击。这所谓的伏击呀，说白了就是大仙附体，弄得神神叨叨的，能预测未来。世宗迷信呢，蓝道行说什么他信什么，所以只要朝中发生大事儿了， 世宗头一件事儿就是找这个蓝道行算一卦。这一天，世宗皇上因为边关的问题又闹心上了，把蓝道行喊过来。张子猷问：“这天下怎么总是不太平啊？”蓝道行听完了，俩眼一闭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手里边的拂尘呢，一会儿指指这儿，一会儿甩在那儿，没出一会儿功夫，得出结论了：“陛下，这都是因为您身边有奸人呐！”啊，有奸人！一听这个，世宗皇上赶紧接茬：“大师，您明言，这奸人到底是谁呀？”“啊，这个奸人呐，是朝中年岁最大、官职最大的那一位。皇上，您可要注意了。”一听这个，世宗皇上都没琢磨，心说这人就是严嵩啊。真是没想到啊！紧接着又问：“大师，既然他是个奸人，为何上天没有诛杀他呢？”听到这儿，蓝道行眼睛一睁，看了一眼世宗，语调很低，但是却让世宗皇上心里听完之后一哆嗦：“皇上，上天要留他，就是等着您亲自去诛杀。”这件事情可给世宗皇上触动不小，毕竟严嵩跟了他这么些年了，他从来没想到过严嵩是一个奸臣。可反过来看，既然这神明已经指点他了，不能不信呐。世宗皇上心里敲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封奏折替世宗皇上做了决定。这封奏折是都察院御史邹应龙写来的，里头密密麻麻写满了严嵩他儿子严世蕃的种种劣迹，什么卖官鬻爵、收受贿赂、结党营私，总而言之啊，让世宗皇上看完吓了一跳。这封奏折看似是揭发严世蕃的罪行，可在文章结尾之处，邹应龙却巧妙地把严嵩也给捎上了，说严世蕃能有这么大胆子，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当朝首辅的老爹，有了严嵩在背后撑腰，严世蕃才会如此大胆。皇上看完之后，这叫一个生气呀，心里盘算了半天，碍于这么些年君臣二人之间的感情，这才下旨勒令严嵩退休，把他儿子严世蕃抓来下狱。说到这儿，很多人都会觉得纳闷，说这事儿前前后后就没出现过徐阶，这跟徐阶有关系吗？还真有关系，而且非同小可呀。据说邹应龙的这封奏折是经过徐阶的指示，这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。徐阶了解皇上，严嵩在他身边做了20年首辅大臣，要想把他扳倒，必须采取一个避重就轻的方法。如果这封奏折直接针对严嵩，皇上必然会不高兴，估计啊都没有兴趣看完了。但是借着严世蕃说事儿，这结果可就截然不同了。事已至此，严嵩这才恍然大悟，这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自己运筹帷幄宦海生涯这么多年，愣是栽在了徐阶的手上。在这之后，徐阶接替了严嵩的职位，坐上了当朝首辅的位子。当然，这种结果并没有让徐阶冲昏头脑。对付完了严嵩，紧接着他把苗头就瞄准了他儿子严世蕃。这对父子太狡猾了，徐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，这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。嘉靖44年，严世蕃被处死刑。2年过后，严嵩也因病而亡，直到这个时候，徐阶的最大敌人才被彻底铲除。徐阶运筹帷幄这么些年，不得不佩服他的战略和头脑。以严嵩当时的地位和权力，要想彻底铲除，整个朝廷里除了徐阶绝无二人。徐阶扳倒严嵩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之事，但是对于徐阶来讲，他的人生当中更辉煌的一笔还在后头呢，那就是嘉靖45年，世宗皇上病危，